见你，也是悲哀上你。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近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全球组网新时代。交通运输部近日透露，目前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已超过80万座，世界上已建成的主跨跨境最大的前10座斜拉桥中，我国占有7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将有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新疆、内蒙古、东北等地有雨雪天气，同时海南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4号证实，多名中国游客2号在巴黎近郊被劫匪喷射催泪瓦斯劫走财物，大使馆已要求法国警方尽快破案。北京近日举办今年最大规模招聘会，来自北京、河北、天津、云南等地50余家用人单位现场提供1.53万个岗位，吸引了硕士、博士等高端人才。近日，在河北段的京沈客专正式铺轨，线路开通后，北京到承德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4个多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以内。达芬奇的画作《救世主》将于11月15号在纽约被拍卖，估价约为1亿美元。《救世主》作品是目前唯一一件在私人收藏的作品。著名影星李连杰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倾力打造的电影《守公道》即将上映。据透露，这部电影由李连杰任总监制，马云领衔主演，吴京、黄晓明等联袂出演。晴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在最近，不知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一首歌强势刷屏呢？这首歌是商界大佬马云和乐坛天后王菲合作的歌曲。据说这首歌是马云自己首部电影《攻守道》的主题曲，由高晓松作曲，隐约作词。正如这首歌的名字《风清扬》，歌词间透露出侠义的风范。而歌曲一出呢，就有网友调侃道：我这一生都服姓马的人，第一个马克思呢改变了我的思想，第二个马化腾改变了我的交流方式，第三个马云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念，第四个马赛克停止了我对人类文明的探索。那么我们就马上来听听这首歌吧。 马蹄声回荡在竹林间，千山外江湖边，月光纵横云掠过山影的北极塔，冷眼看繁华乱指地无声。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唱海一声笑晚来聚集。风萧萧，日落潮退去，天地生太极。 剑在手心坠落，雨漂泊，云不是万里独行的佳人。云关外天苍苍，夜茫茫，吹不散那陌深处的背影。 不解只顾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着了寒气，一个个失了父一去，像苍生与命。 风起起起之末，千里烟波，飞驰烈烈的风波，心中是分之主意，不要人感觉为我人海失落。 动心的脚印。阳光宽，天苍苍，野茫茫，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 君不见四顾出征的男儿有几个招了汗青，一个个是要负一句深藏是月明。 风起起之末，千里烟波飞驰烈烈的烽火，春秋时分的酒意不扰人天间辉煌，人海起舞让漫与岁月欢歌。 马上就要到双十一全民买买买的节奏了，对于注重信息安全的剁手党来说呢，收到快递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撕掉快递单，以免个人信息泄露。而近日呢，顺丰蜂蜜运单正式上线，简单来说就是收件人的地址姓名、寄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内容都不再显示了，在快递单上只能看到相关的编码。另外呢，申通、菜鸟、京东等在这方面都有相关举措，而京东现在也已经采用了微笑面单的方式，把买家的姓名和手机号的中间部分以一个笑脸的符号代替。这些快递公司是不是很暖心呢？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暖风》。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

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V E L O V E L O V E。 坐上一台反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要你到心跳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ING 改变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 支付宝最近又添加了新功能，比较实用的就是在账单上可以自定义添加标签。在支付宝的每笔账单的详情页上新增加了一个添加标签的自定义功能，便于大家能更好的做账单统计查询和管理。具体标签可在我的账单中进入账单详情添加。 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刚听到的是陈淑桦《梦醒时分》。陈淑桦刚进入歌手这一行时，唱过一些歌，大多都是不温不火。遇到李宗盛后呢，李宗盛看看他说，如果你想红，最好把长发给剪了。在那时呢，台湾有许多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要想从这些人中突围呢，实在是不容易。而陈淑桦听了李宗盛的建议，剪短了头发，以一个坚强独立的形象出现后，顿时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尤其是这首《梦醒时分》被一再传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李宗盛演唱会上说的，这是我写过的最俗但是最好的一首歌。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像是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

始终不变。

轻轻的一吻。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疼。不用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独立音乐人处在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不管是摇滚、民谣还是小清新，只要你够有才华、够努力、敢展现自己，你就有可能得到社会或者烧友们的关注。 DJ Kevin 王可文就是其中之一。跟他聊起自己出的第一张完整专辑，当初的辛苦他仍然历历在目。 现在准备好把手都举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evin 王可文，先后发行过一张 EP 跟数字发行过几支单曲，那前前后后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张专辑。坦白说，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不停地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我是一个独立歌手，没有团队也没有签唱片公司，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那在过程当中我就只能不停地推着自己往前走，好像没有时间去停下来想我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会怎么样。当实体唱片拿在自己手上的时候，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兴奋的心情，只是觉得说从主持人从 DJ 转型到歌手这一阶段好像相对来说获得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身为电台 DJ， 出专辑发歌曲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音乐道路。2016年的专辑《有何不可》一经发布就收获了大批好评。对于这一切 ，Kevin 是保持着一个平常心的。 我并没有带着很功利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去做这张唱片，也并不觉得说我发行了一张唱片之后会给我的人生带来多大的改变，从此走向人生巅峰之类的，完全没有想象过。至于说它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就是觉得完成人生当中，人生愿望清单上面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 Kevin 说的，出专辑现在并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会说一个电台 DJ 出一张专辑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面对质疑， Kevin 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转型做歌手这件事情，这过程当中在制作这张专辑，在制作任何单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不同的声音传来，比如说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觉得哎呀，还不是就想红， 哎呀，还不是就是博眼球。哎呀，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坦白说，我并不会特别的抗拒，因为他们有对这件事情不同的见解跟看法，我觉得这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任何人做的。所以回过头来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至于我个人而言，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完成我自己人生愿望清单上面的一个愿望。那再往大一点说呢，我是希望能够表明我作为一个音乐电台 DJ 的态度，然后去做出自己的作品。 独立音乐人，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为主流听众所知的音响、乐感或是其他的富有情感的音乐主题，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相对自由，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更新鲜独特的音乐风格。 Kevin 是这样理解自己的音乐的。 有些人会把特别流行的东西放在音乐性的对立面，坦白说我不是很认同这样一种逻辑。我觉得流行元素它不是坏的东西，它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兴趣。我们先不说共鸣，我觉得首先它能够因为它流行，所以它代表大家的兴趣所在。不难发现，其实华语乐坛还是抒情歌曲是主流，抒情歌曲当道。可是这几年流传度比较广的抒情歌曲，你不难发现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电子元素。所以我相信之后的华语乐坛还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但是电子元素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是潮流。 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J Kevin 王可文，我有一首歌。 随意卸下韵脚，诗句不会变老，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你看不到，有时难以言表，你的音容笑貌，放任世界喧嚣，我只为你祈祷。 其实爱情不美妙，等待却让人煎熬。 So loving you, so loving you. My baby, my baby, I can't leave. 回忆熟悉的微笑，心里甜蜜的味道。 So loving you, so loving you. My baby, my baby, I can't leave you. 我有一首歌，你会轻声和，云淡风轻，地上写意不解释过客。我有一首歌，你会轻声和，玄妙像是桥下流水，只有你懂得。 珍惜每分每秒，其实我太渺小，也想给你拥抱，呼吸停止笑道，阳光正在破晓，风景此刻真好，我泛舟等你来到。 爱情不美妙，等待却让人煎熬。 So loving you, so loving you. My baby, my baby, I can't leave you. 回忆熟悉的微笑，心里甜蜜的味道。 So loving you, so loving you. My baby, my baby, I can't leave you. 我有一首歌，你会轻声和，云淡风轻，地上写意不解释过客。我有一首歌，你会轻声和，玄妙像是桥下流水，只有你懂得。

相撞，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 Yeah.